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陈瑞的语气很稳， 吴世国的抗诉是我提出来的，这案子是我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案子，我交给了你们处长，他找的新界。 傅志这时候插了一句， 为什么？ 他看着陈瑞， 吴世国这个案子就算是有问题，也还不至于牵扯得这么复杂，案件的资料我再熟悉不过，现场还有第三个人，但是却被抹去的无影无踪，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让这么多人为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恐吓殴打检察官，制造意外让庄一伟躺在医院里，再加上一个杨顺国，傅志根本不敢想象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人会闹出这块要翻天的风波。他说话的时候自己的语气都有些抖，只是他没发现，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这些人都是当初在表彰大会在做报告的时候一个个被授予过嘉奖的人，听过那么多相关的故事，曾经抱持过那么高的尊重，如今一切轰然坍塌的感觉，没有人能够体会傅志有多难受。陈瑞对于傅志把话说得这么明白，眼底的神色闪了闪，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解释， 有时候问题之所以没有答案，不是因为方向不对，而是考虑的还不够，你们就是因为低估了情况才会一直兜圈子。 傅志冷笑了一下， 哼，检察长这是在教我怎么查你们的那点儿见不得人的事。 他说话做事的风格本来并不像新建那样锋芒毕露，至少如此激烈的话理论上不该是傅志说出来的，但是事到如今，他觉得再假惺惺的装糊涂就没意思了。没想到陈瑞竟然很干涩的点头， 没错，我就是在教你。 他看着傅志，带着沧桑的脸上表情复杂难懂， 你们都觉得自己很聪明，但是每次都跟重点擦肩而过，吴世国的案子既然有这么多的疑点，你们一早就该查清楚，这里涉及到的事儿，你们以为看透了，其实不过是凤毛麟角。 陈瑞看似平淡的态度下压着一股火，他没等傅志回应，自己又补了一句， 当时把吴世国的案子交给你们是高估了。 下一刻傅志差点忍不住掀桌子，他皱眉瞪着陈瑞，带着失望的摇头， 我曾经以为像你们这种检察官对于这个系统来说是一个希望，所谓的游戏规则，我自从认识到现实跟理想是两回事之后，就没有再不自量力的想要去改变什么，让我一直坚持下来的不是所谓的检察院，也不是那点可怜的工资，只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让我觉得凡事都不是一概而论的。没错，这个系统里面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的见不得人的边缘规则，但是也有你们这样的人，至少曾经你让我觉得你跟那些泯灭良知和责任感的人是不一样的。 傅志眼底尽是冷意， 结果我错了。 离开陈瑞书房的时候，傅志看着自己对面那个看起来已经非常疲惫的老检察长，语气平淡地留下了一句话， 这个案子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 而陈瑞一直等到书房门被带上的时候才很轻地叹了一口气。傅志从陈瑞家里出来之后，一个人站在街边想了很久。这番谈话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起码能得到一个结论，吴世国的事情跟陈瑞和处长都是有牵扯的，只是不知道到底他们在整个案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而以前一些忽略的细节重新回想起来，隐隐是能察觉到一些端倪的。当时从司徒卓那里好不容易拿到的鉴定， 后来曹峰说是交给了处长，但是真正在上庭的时候，显然这份鉴定书并不在案件的卷宗之内。新建被外调学习的时候，傅志尝试着联系过处长，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人。那时候他们一心以为处长也是被牵连到，所以不能做什么。现在想想，要说是故意的也说得通，但是傅志不愿意这么想。纵使陈瑞并没有否认乌史国的案子牵扯了内情，但是毕竟也没有承认什么，现阶段他不想做任何的判断和臆测。长出了一口气，他靠在路边的街灯，看着黑漆漆的马路，觉得一眼看过去的一无所知的景象很像他们现在所走的这条路。明知道信件收不到，他还是给对方发了一条信息，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只是要对方万事小心。第二天他刚到检察院，王姐就跟他说 季兰被抓了。 傅志一愣， 怎么突然就…… 他话说的一半顿住了，看着王姐的表情，他猜了一句 邢剑。 嗯。 王姐坐下打开电脑， 我也是今天来院里听到的消息，高检组了内查组，季兰是昨天晚上被抓的，内查的人里有邢剑。 所以这几天邢剑一直办的是这个案子，事态的发展比傅志的预计还要快。等到中午的时候，邢剑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声音满是疲惫。 回来吧，想见你了。 傅志点头， 能。 傅志眉头下意识皱在一起，觉得嗓子很干，然后他嗯了一声就收了电话。回到家里的时候，邢剑就躺在沙发上，他大概是真的累惨了，外套没脱，睡衣没换的横仰着，胳膊挡在脸上，姿势看起来几乎要摔到地上。他走过去蹲在邢剑旁边， 你没事吧？ 屋子里没有其他的声音，这个时间就连外面的街道似乎都很安静，中午的阳光透过窗帘让光线显得很闷。邢剑半天一动都不动，傅志后来把他的胳膊拉了下来，过了很长的时间他才睁开了眼，眼睛里全是血丝。然而更让傅志觉得意外的是邢剑眼底若有似无的泪水。 怎么了？ 傅志已经忘了他上次说话这么轻是什么时候了。邢剑就这么躺着看着他，然后很缓慢地开口， 我去看过处长了。 他后面的话接不下去，只能难受地闭上眼睛，紧的像是要隔绝外界的一切。傅志长出了一口气，想说话但是一个字眼都挤不出来，最后只能这么蹲在沙发边上看着邢剑闭着眼不动。两个人彼此沉默着，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傅志觉得大脑里一片空白，一直到感觉邢剑的手摸上了他的后颈才算是回过了神。他看着邢剑， 想吃点什么吗？ 对方只是摇了摇头，然后凑过来很轻地吻住他。傅志的回应很激烈，就像突然打开的开关一样，席卷上来的激情冲垮了所有的思绪和烦躁。邢剑从躺着变成了坐着，把傅志拉上沙发，两个人有点狂乱地抚摸着对方的身体，寻求着无法言说的那种倾诉。这个时候只有切实地接触到对方，才觉得自己不是孤立的。邢剑一直到真正进入傅志的时候，理智才有一点点回笼。他克制着自己的动作，问了身下的男人一句， 疼吗？ 傅志的反应是主动抬身稳住他，然后邢剑闷哼了一声，彻底放任自己迷失在欲望之海中，遗忘了所有的是是非非真真假假。在这场有点疯狂的欢爱里，两个人一遍遍叫着对方的名字，像怎么喊也喊不够一样。他们从客厅到卧室，从沙发到床上，一直到最后精疲力竭了才相靠着躺在床上喘息。邢剑看着傅志的侧脸，终于有了一抹笑意， 我又想拍你了。 他旁边的人被折腾得没有力气搭理他，只是若有似无的哼了一声，然后微微动了一下，把鼻子上的头发蹭掉。过了很久，傅志才半睁开眼看着邢剑， 处长怎么样？ 精神还可以。 邢剑摸到床头柜上的烟， 抽出一根点上。 他让我跟你说，有空去看看他。 傅之眼底的神色沉了一下，闭上眼睛没吭声。新建把手上的烟递给他，他才睁开眼抽了一口，然后翻了个身靠在边上。 你去不去看看庄一伟？ 晚上过去吧。 两个人靠在一起抽了一根烟，新建提起了之前他那几天所谓外派。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办乌氏国的案子，我被外派学习的事吗？ 这是他第一次说到那次的事。傅志看了他一眼。 我当时在咱们院门口被几个人带走，被弄到了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后来才知道那几个是监察局的人，只是来回追问我乌氏国的案子，我发现了什么。 对你动手了？ 那倒没有，只是关着，颠来倒去地重复那几个问题。 这还真是监察局一贯的办法。 傅志累得有点没精神，稍微往下滑了滑，新建索性给他垫了个枕头。 我从那个时候就在怀疑，监察局内部肯定是有问题的。后来想办法爬窗户跑了出来，幸亏身上还有点钱。 他们没收了你的手机？ 傅志记得当时新建回来的时候，手机还在手里，虽然摔得破破烂烂的。说到那个手机，新建笑了一下。 那是路边跟人买的，一顿饭钱。 说实话，你们到底查到什么程度了？ 这问题傅志一直想问，但是一直没问出口。他最初觉得新建觉得有需要会主动跟他提，但是似乎到现在为止对方都没这个意思。果然听到他这个问题，旁边的男人沉默了一会儿，他低头看着傅志半天，抽了一口烟。 我不想把你卷进来。 早就出不去了。 哪次新建出问题都没落下他，这时候撇清关系早就晚了。新建笑了，他深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随手掐吸在旁边的烟缸里，然后俯身重新稳住傅志。 行吧，再来一次就告诉你。 傅志被迫承受着那口烟，差点被呛出眼泪。他皱了下眉，还没来得及反驳，就感觉新建就着刚才还没处理的痕迹直接插了进来。 我操！ 屋外日光渐弱，房内依然是热火朝天。